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法租界的中央捕房堪称上海所有捕房和警察局之典范。据说各区捕房曾经组织过去法租界巡捕房参观学习，但那已经是林叔当警察之前的事情了。又据说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就是模仿法租界的规制。林叔没去过法租界的捕房，在他看来，位于公共租界繁华地带的老闸捕房无疑比他们那个小破警察局好多了，起码连桌子都是新的。但是天底下所有问供的地方都是半斤八两。 姓名、住址、职业。 林叔，两点水灵，钟叔的叔，尹祥区朱家桥36号，目前在江湾区警察局当差。 昨天和今天你在哪里？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说详细点。 昨天下班是4点左右，杜玉宁约我去了新月咖啡馆，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大概1个半小时吧，然后我送他回家，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等等，你们孤男寡女处了1个半小时？ 我说了，当时是下午4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别说咖啡馆外人来人往，这咖啡馆里也有适应生和其他客人，怎么能叫孤男寡女呢？ 警察皱眉，正想呵斥，目光落在林叔的洋装上，却顿了一下。林叔身上穿的乃是时下最流行的3件套，只不过外套扣子没系，现在随着他的2条胳膊夹在椅背上而敞开，露出鲜艳亮眼的红色银纹领带。这年头穿洋装的人不少，但好料子跟差料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更别说那条红色银纹领带。警察瞟一眼坐在旁边的史密斯和岳定堂，见他们没注意自己，清清嗓子道： 行了，别耍贫嘴。你跟杜月宁是中学同学，还曾经交往过，是或者不是？ 是，当时我们两家算是门当户对，长辈的确有意撮合我们。 但后来杜月宁去嫁给军阀袁秉道之子袁冰。 哎，兄弟，想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种会饥不择食挑已婚妇女下手的人吗？只要我勾勾手指，十里洋场多的是漂亮女人主动送上门，从黄浦江排到万国体育场。 别岔开话题。 杜玉宁结婚后倒是约过我几次，我没去。后来她遣佣人过来，言辞恳切，连连哀求，我就去见了她几回。你们应该已经盘问过员工管理的人了吧？他们的证词能证明我所言非虚。 哀求你什么？ 无非是诉说他婚后过得很不如意，想向我吐露一二，以遣烦闷。 他难道没有闺中密友吗？为什么要向你个大男人倾诉？ 这我就不晓得了。 那昨天下午杜月宁和你见面又说了什么？ 他想找我私奔，我没答应。 杜月宁嫁入袁家的时候，那场盛大的婚礼也曾轰动半个上海，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忆犹新。曾经赫赫有名的川西军阀袁秉道被夺权之后寓居上海，他膝下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袁冰。袁秉道掌权的时候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这些财富后来都留给了袁冰。可以说袁冰是生来就坐拥金山银山的，但袁冰也是上海滩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今天包养戏子，明天跟明星出双入对，老爹留下来的金山银山竟是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七七八八。袁杜两家联姻的天作之合自然也渐渐变成一桩令人唏嘘的憾事。不过在外人眼里，袁夫人杜韵宁依旧常常是活跃的交际花，她的日常用度不比当初入门的时候逊色，甚至经常引领服饰潮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居然被人杀死在自家卧室里，而且还爆出想跟人私奔的惊天大内幕，警察张口结舌半晌。 你在逗我呢吧？ 是你要问我的， 我照实说而已。再说，我不比袁斌的鸦片鬼风流倜傥数倍。杜玉宁对我旧情未忘，有何出奇？ 哎，那你们…… 对方待要再问，忽然听到旁边一声轻咳，立马回过神来，不再纠结八卦秘闻，赶紧挺直脊背，继续问讯。 然后呢？ 他很伤心，拉着我说了半天什么以前上学时候的事情。后来我瞧他精神不大好，就送他回去了。 据袁公馆的人说，你跟袁冰后来在袁公馆门口发生了争执，又是怎么回事啊？ 他见了我自惭形秽，嫉妒我比他年轻有为，自然看我不顺眼。 你正经点。 我没在和你开玩笑。 你们争执了多长时间？ 不记得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然后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萧记面馆吃面。 你离开袁公馆几点？回到家几点？ 傍晚六点离开的吧。回到家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 你在一家面馆逗留了足足五个多小时，吃了有不下十碗面吧。 哎，兄弟，你没吃过他们家的葱油拌面吧？嘿，那滋味。哎，我跟你说啊，我跟面馆老板是熟识，等天一黑立个锅子，面汤做底，放点切碎的辣椒去寒，涮牛羊肉，再来点豆皮和鱼片。 哎，停停停停停。也就是说，这五个多小时里，你吃完拌面吃火锅？ 哎呀，我们边吃边聊，午夜方归有何稀奇啊？ 有谁能为你作证？ 萧记面馆老板萧国维，你们把老萧找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你说的萧记面馆是不是恒通路的那家啊？ 不错。 昨夜凌晨三点，恒通路一处民宅起火，男女主人来不及逃跑，连同孩子佣人被烧死在里面。火势牵连隔壁的面馆，火情扑灭后，我们发现隔壁面馆里有一具被焚烧的面目模糊的男性尸体。如无意外，应该就是你说的面馆老板萧国维。 不可能吧，哪儿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林叔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了。一开始他以为这场问讯只是例行公事，也有可能是岳定堂在得知他和杜玉宁死前有过来往，特意让史密斯来为难他一番。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杜玉宁死了，死前想要和林叔私奔，林叔还和他的丈夫袁冰在众目睽睽下争执，差点动手。旁人看来，林叔与杜玉宁的关系不说牵扯不清，肯定也有那么点暧昧。岳定堂说杜玉宁死了不止两个小时，那可能是更早出的事儿。而这段时间林叔正好有五个多小时既不在家也不当差，他在萧记面馆吃宵夜，跟老板闲聊瞎侃。但老板现在死了，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话是否真实。 为什么怀疑我？我没有杀人动机。我杀杜玉宁图什么呀？ 你说杜玉宁想跟你私奔，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事实也有可能是反过来。你想跟杜玉宁私奔，但杜玉宁不同意。袁冰发现他婚后还跟你有所来往，所以昨天你走了之后，他跟杜玉宁大吵一架离开袁公馆，而你则趁机返回袁公馆，想说服他收拾细软跟你私奔，但杜玉宁后悔了，拒绝了你，你一怒之下失手将他掐死。 哎，老岳啊，咱们也算老同学了，你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能耐呢？ 我这只是合理推测，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哎，请问你方才说你不是警察，只是因为旧时才跟过来，那现在又是以什么身份来过问案子的呀？ 岳教授是我们警务处特聘的顾问，可以参与任意案情的咨询调查。 哼，这个顾问是上一秒才聘请的吧？ 史密斯没理会他的讽刺，站起身拍拍岳定堂的肩膀。 我还有点事，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铁门打开又再度关上， 林殊以前都是坐在对面的位置，未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了嫌疑犯。这真是一次新奇的体验。往常这个时候，他早就应该坐在萧记面馆里了。 这件案子发生在公共租界，以杜玉宁的知名度和援兵的人脉，肯定很快会闹到见报，众所瞩目。史密斯将他当作政绩来办，你那个在市政府任职的姐夫，就是想插手，也有心无力。我劝你，最好认真面对，老实交代。 你刚才说的重要发现，是什么？ 杜玉宁出事的卧室窗台上，发现一个右脚脚印，经过验证，是一只警靴留下。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皮鞋吧？ 岳定堂看向林殊的鞋子，沈仁杰会意上前，将林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就着他们从凶案现场探印下来的图片比照，对岳定堂点点头。 很不幸，那只警靴的尺码正好和你一样。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林殊没能感受到半点即将过年的喜悦，反倒发现自己坠入了一个迷局之中，上下左右尽是天罗地网，将他团团围住，密不透风。林殊确定自己是被陷害了，但他想不通为什么有人想把杜玉宁的死栽赃在自己身上。他只是一个入职几年还表现平平的小警察，每天踩点报道，到点下班，不是流连市井小巷找吃的，就是到处去听戏跳舞。至于林家人口就更简单了，林殊父母早亡，无仇无怨，姐姐林瑶已婚，是个家庭妇女，姐夫周萨在市政府当主任科员，纵使有那么一两个看姐夫不顺眼的同事，也不至于特意绕一大圈通过陷害七弟来抹黑他。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